恭喜发财！今日年初六啦， 出龙入水。 嗯， 有咁咩？ 仲有一个系风生水，唔系风生水，见到碌蔗冇落入嚟，因为嗰个有啲熟咗少少，我就冇落去入。 好， 系啦。咁啊，大年初六，我哋去咗边度玩啊？拜咗啲咩年啊？ 我哋冇乜拜年噶，我净系去同屋住屋企啊，个阿妈屋企啊，算噶咯。 嗯， 系啊，冇乜拜年嘅。 咁以前细个咧？ 细个梗系有啦，跟阿妈去拜年。 你讲下你哋啲习俗啊，譬如你细个，我相信每一个人个习俗都有少少唔同噶啦，系咪噶？ 你讲点样习俗？ 即系拜年嘅，即系 又系咁样拜年。 有冇话星期几啊？去拜边啊？有冇咁讲嗰啲噶？有冇？ 通常系开咗年初二先去拜年嘅。 哦，即系初一就喺屋企嘅。 系啊，初一就喺屋企嘅，初二先出去拜人拜年嘅。 O K。 系啦，唔知点解初三又唔去得咯？赤口又唔去得咯？ 系啊，赤口。 咁年三十晚你会做啲乜噶？ 年三十晚，我妈要帮我老豆看铺啊，冇乜嘢搞嘅啫。我哋屋企戆居居等佢翻嚟 咯。我就嗱，我你嘅 generation 系咁啦。我嘅 generation 咧就系比较得意啲嘅，逢年三十晚咧真系食全年饭嘅，即系我唔知系咪外省嘅有少少唔同。咁就跟住咧就嗰晚就真系佢哋要打牌打到过咗子时啦，跟住就要去真系上头煮香啦。但系我哋就简单啲，我哋就唔去黄大仙嘅，我哋就去屋企有个祖先，即系有个神位啦。咁另外咧就要去文武庙，就年年都要去噶啦。咁跟住咧就年初一咧就要食水饺，即系自己即系一定要拜，即系sorry拜年系拜翻妈咪嘅 直系亲属， 爹哋妈咪，即系我婆婆同埋婆婆同埋，即 系 嗰啲 即系你阿妈外家， 系啦，咁我哋就会咁样做咯。 哦， 跟住年初二嘅其他啲就先去教祖先咯。因为我唔知点解啊，即系有啲神奇咗少少嘅，即系或者我妈咪或者系亲 疏有别， 系啦，即系亲屋企自己屋企嗰边，小亲爹哋嗰边，当权 系妈妈， 系啦， 所以就变咗就 你屋企系冇系社会嚟嘅，即系阿妈话事噶。 我都唔系好记得，但系即系我记得就最记得就系咁样咯。咁就有阵时，因为我长辈啦，我姨妈嗰边咧就冇细路仔嘅，咁我就跟佢哋去拜年咯。 咁都埋抽埋你， 即系凑我去斗利是咯。重点系斗利是嘅啫，我就记得呢样嘢。 因为我老豆开铺咧嗰阵时，佢嗰间铺头喺深水埗嗰边咧，好好生意，即系卖通宵嗰啲人。 做咩生意噶？介唔介意？ 即系卖嗰啲糖果饼干啊、杂粮油、杂货嗰啲咯。 办馆嘅啲朋友， 又唔系办馆，办 多就 又都少少。 佢又唔系士多。嗱，士多咧就系卖啤酒汽水啊，卖啲古灵精怪啊嘛，佢唔系嘅，佢有饼干卖，有花生瓜子卖，有粮油，又有粮油杂货卖。 杂 货铺咯 ，OK。 但佢冇酒卖，所以唔可以叫办馆。 杂货 办馆有酒同生果卖噶嘛？ 嗯 哼，佢又唔系杂货铺，杂货铺又卖嗰啲咩啊？南乳啊，酱即系三不酱嚟嗰间嘢， 乜都有啲， 三不酱 乜都有。 新年啊，唔好乱咁讲嘢。咁我就仲有，我而家大个咗都惯咗嘅，就行完花市，喂，总之年三十晚之后啦，咁就等堆人潮过咗之后咧，咁我就去莲花宫，即系近近地啦，因为啲长辈喺度 生 啦，系啊，因为近我屋企啊嘛，咁我就会去莲花宫度摆啲头柱香咯，咁就跟住就先翻屋企再瞓觉咯。咁而家即系我就冇去到文武庙啦，即系懒，因为远咗少少，咁我即系就脚啦，我都系觉得随心啫。 点解文武庙啲相你哋读书好啲咩？ 以前姨丈惯咗啊，即系嗰一代，即系嗰个家，即系嗰阵时我个 family tree 嗰堆人全部都拜文武庙，咁佢咪。 偏向佢哋， 我都唔知系咪，有可能大庙，即系喺中环系叫大庙啲咯。 哦，我咁谂咧，吓系因为你都系， 我谂佢嗰个泊车边 系咪？ 我唔知啊，即系佢哋揸车落去噶啦。我谂系方便啩。 睇下先，如果香港你去唔去文武庙，哇，要去好远先有咯。 其实庙就好多嘅，有北帝庙啦，湾仔又有。咁其实庙就真系天后都有天后庙啦。咁只不过， 但 系 你又唔系水上人，唔会天后庙噶嘛。 我唔知道，我唔识习俗。嗱，呢个就真系每一个习俗， 可能每一个家庭有自己即系偏向嘅庙宇嘅。 我估应该系， 即系好似有佢哋自己嘅宗教。 我姨丈佢哋有 道教，佢信好多个多神教嚟噶嘛。 系啊，其实冇乜关系嘅。我谂系即系或者嗰阵时我哋细个啦，咁而家中意读书啦，咁所以就走去嗰度啩。 你咧？ 夜期屋企 啊， 你屋企其实有啲似噶，都系年三十晚食团年饭咯。跟住咧，以前细个啦，因为嗰阵时啲姑姐啊，因为其实我屋企啦，我同我阿嫲嗰边嘅屋企人咧就好近嘅，住隔篱楼嘅。咁就系我舅公嗰家人啦，因为我嫲有三兄弟姐妹嘅，咁就我舅公嗰啲就住隔篱楼。咁佢哋又系好似你屋企咁样嘅，就会嗌晒全部人嚟打麻雀，但系就唔会装头纸香嘅，就总之系洒落咯。咁佢哋打到半夜三更，然之后但系咧而家基本上就有一个即系。規矩又唔係嘅，習慣咗咯。年初一就會真係好早起身，就同阿嫲去食齋咯。跟住就嗰日就完全係一個馬拉松式嘅拜神嘅比賽咯，唔係比賽馬拉松咁樣。由朝頭早九點鐘要即係。以前就是九点钟，细个就要九点钟去到嘅，即系要同阿嫲一齐念经嘅。哇，一路念经一路恰噶，因为大人打麻雀前一晚你唔想瞓噶嘛，你都会跟住睇电视，因为可以借啲病马一边睇电视，佢哋唔会闹嘛。 系 啦，咁 你仲记得念咩经啊？ 吓， 你仲记得念嗰啲咩经文？ 唔记得啦，唔记得啦。真系唔记得佢咁多经 我哋细个真系冇喎，我阿妈要嗱出去帮手啦，变咗团年团年饭有冇食咧？真系 系咪早咗食咋？ 唔系唔会噶，我老豆一定要正要正一定要正日嘅。 年三喺铺头食咗系嘛？ 但系铺头唔俾我哋出去噶嘛？ 唔系就喺铺头入边食咯。 好好生唔系啊，铺头好好生意，根本唔会开团年饭出去食。 夜晚咯。 夜晚都系卖天光啦，卖嘢。 哇，咁夸张，咁你点食饭 啊？因为好得意啊！以前咧，我唔，你嘅年代应该已经系真系，即系年初一都开咗噶啦。 嗯， 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咧，就真系年初一至年初四至五咧，都系全部即系 我屋企楼下嗰啲都收晒。 系啊，以前 唯一得一间楼下第一间杂货铺都收噶，我屋企嗰边都仲系跟紧，即系初一。 但系我上两年咧，我已经见到香港咧，已经系好夸张，系初一至初四咧，全部开，即系佢唔系开到咁 啲啲咯。 佢就冇开咁长时间，即系屋企大部分嗰啲全部24小时噶嘛，佢就冇咁变啊，就变咗即系六七点啊。 我哋嗰啲年代就要你买定嘅， 因为年三十晚之前 年你嗰年咧就冇啊，除咗生果档。生果档会买嘅， 有 系我哋会即系以前好老土啊，买包橙咁去拜年嘅， 即系嗰啲 系啦。如果你买糖果啊，即系买盒糖朱古力嗰啲就冇噶啦，冇人开嘅。 所以礼盒要买定噶嘛，因为要包噶嘛。 而家七仔已经包埋噶啦，好好，真系 有啲就会有啲开啊，睇我哋铺头有冇开，有啲会开咯，有啲唔开嘅。 哎呀，我突然间好挂住金鹰朱古力啊，已经买唔到啦。 金鹰， 金 鹰，好好食噶， 金鹰。有两只 金 鹰，有金杯都好食噶。 金杯未食过， 金杯圆形噶嘛？ 有三只嘅， 有三只，即系橙色、红色、黄色，跟住咧就一片片嘅，咁好好食。金鹰嘅有只金鹰，即系 金杯就系圆形噶嘛？ 我冇食过圆形嘅， 系啊，金沙。 我记得我哋真系冇，跟住就等我阿妈第二朝翻嚟就开就。拜神系咁依拜下啦，跟住就去拜年咯。 哦， 系啊，即系 初一就拜年， 初一系我初一就通常拜大，即系去拜最大嗰个。 我哋唔系噶， 即系 初一唔拜年。 Grand 系啊，嗰啲朋友咯。 因为头先讲， 跟住就等一系你嘅辈份啦，睇辈份啦，就等啲细个过嚟拜你先，跟住先再去到你去拜年就系。 可能我屋企就冇咁多咩，因为始终即系最直系嗰啲亲戚都住喺附近咧。 嗯、 因为我哋而家其实更加懒嘅啦。 系 嗰阵时系啊，就系讲埋跑马拉松式咁样去拜神啦。九点钟念经未瞓醒，跟住十二点钟一点钟就食斋啦。跟住完咗之后咧，要因为我哋喺沙田食嘅，跟住要爬上去万佛寺。嗰条楼梯，我连呢下我都嗌，即系叫苦连天。 冇讲笑。 跟住拜完之后，因为你搞完呢，搞完到都三四点，跟住翻到嘅就摊咗喺度。但系咧，你好肚饿，我仲记得，因为嗰日一定要食斋，你好肚饿，你好想食嘢，但系你冇得食，因为屋企嗰啲都唔系斋嚟噶嘛。 我即系你讲到明，一定要 全日都要食斋咯。 我屋企就反而冇乜。 跟住我哋最，因为好好笑，跟住我哋咧挨眼瞓啦。 等到十二点钟过咗，我哋就冲落街买宵夜食噶啦。三兄弟姊妹唔得，好肚饿，落街买串鱼蛋食下都好先。 嗯，即系可以食，唔使食斋啦嘛。 唔使食斋，就系咯，望住最经典三兄弟姊妹望住个钟喺度讲嗰啲针。 通常去拜人，即系去拜年啦，人哋系咪都会整啲糕点俾你食噶嘛？ 以前细个好细个去一齐去拜年，就系因为而家咧，我哋系懒进展到懒到一个点咧，因为亲戚咧，通常我哋阿嫲带我哋去拜年嗰啲都系比较年老啲嘅亲戚嘅，咁唔知系咪近呢几年真系走下一个走下一个，咁而家得翻我哋自己围落，譬如啲姑姐已经结咗婚啦，咁隔篱啲表姑姐、表姑姐、表叔都已经结咗婚，我哋系点样呢？简单啲，大家集中喺阿嫲屋企交换年盒、交换利是，得完就翻屋企。 咁就真系已经简单咗，就冇咁多嘢。 最多会聚脚喺入边度，可能就我妈咪啊，或者系我嫲嗰啲，佢哋都会整年糕嘅。 咁、 即 系 大家就 share 咯。咁都唔会太挨好耐嘅啫。 但系你谂下咁多人，十几廿人聚喺一个单位， 讲嘢大唔大声先？佢哋。 哦，咁实嘈嘅， 唔系啊，大声嘈，唔系啊，嘈啊，唔系唔紧要，有啲系一出 lift 已经听到， 系啊， 哇， 我屋企就系嗰啲， 成班撞笼嗰啲人倾偈咧，真系哇，真系攞命， 系啊，仲要 即系我同屋主个，我同屋主个阿婆，依家佢阿婆同阿公走咗，以前啊。隔好远嘅， 你已 经 听到声， 要出一 lift 要行成行好多个单位先到， 一开口就知 噶。哦，真系成班都喺度撞笼。 我哋嗰阵时系夸张到咧，一开口一出 lift 咧，听到声咧，我嫲或者我啲姑姐，诶、开门开门，隔篱阿边个嚟啦咁样，佢一开门就恭喜发财咁啊！我喺门口听到咯，咁啊喺 lift 口度已经听到啦。 但系我哋嗰个年代咧，因为冇雪柜啊。 嗯， 咁咧就要买定两只鸡运喺度养住佢，跟住初二就自己劏鸡，系啊，生鸡。咁、 哦、 你街市唔开噶嘛，咁你冇，咁你自己劏噶嘛要，系啊，自己劏咯。 养喺自己个单位度， 吓、啊， 养喺个单位， 系啊，咪养摆喺个厕所度，或者系厨房嗰度咯。 未试过，屋企咪养个 呢个， 系啊， 屋企咪养个鸡，未试。 系啊，要自己劏咯，自己。 不过其实好残忍喎、 啊，系咯、啊，同佢有感情噶嘛， 唔系咁啊，唔会有感情，但系就只不过落唔到手嗰一下啫。 咁啊，唔系我劏，我妈劏嘅啫嘛。我记得有一次就 掹毛啦， 系啊，唔系。我最记得有一次咧，就系我妈劏得唔干净，鸡通屋走咯。即系你嗰条血头要锯得好清，好锯得锯唔断条血头，通屋走噶嘛。 我好惊， 要放血噶嘛，要揸住。 系啊， 系啊，因为我有见过一次， 我又喺街市有见嘅，即系有个桶咁嗰啲啦。咁但系你讲到咁恐怖喺屋企咧，我就觉得 唔系你。 sorry， 我 你街市嗰个桶又好似个洗衣机咁甩毛嘅嗰个桶要嚟，你会发觉个桶里面好多支嘢夹出嚟嘅。 咁 你 唔知 摆落你。即系鸡汤咗浸一浸就掉落个桶嗰度转嘅转完一轮出嚟咧就 甩 晒啲毛噶啦，即系好似洗衣机咁，但系佢有好多一条条嗰啲胶棍嘅。 我身已经咁辛苦， 你个 嗰 个 盘系要嚟， 我哋见落嗰只咯。六粒嗰阵我就见过，即系好我细个嗰阵时。 六唔甩噶，要一定要用嗰部机嚟掹噶。 一系就人手掹， 一系就人手咯。 汤圆，我唔知系点啦。 系你唔好越吞越多。 总之嗰啲汤圆咧。就个唔紧要咧，我见唔到我啫。劏完之后就掉佢， 好灵异喎！有你把声 一阵啦，咁跟住就唔知点样掹鸡毛，我就唔记得啦。即系我就真系唔记得啦。 咪鸡，你俾人哋都有用机咯，自己掹就揾手。 我乡下仲系用啲好旧式，所以见过一次。哇！ 系唔得，我都系 顶唔紧。系我哋唔好讲埋呢啲咁血腥嘅嘢。 我哋不如研究下，我哋原来我发现咗，即系做资料搜集嗰阵时，我发现咗，叫全盒定连盒啊？ 全盒 。OK， 咁可唔可以俾个 photo 我？呢个原来有进化嘅，好笑嘅。 嗯， 嗱，我哋依个由上边开始啦，唔系 ，sorry， 由右手边开始，嗰个咧就传统嘅，乜都有啲嘅，但系呢款我已经系未见过，我系见过上边嗰款。就入面即系仲有啲瓜子啊， 嗰啲系咩嚟噶？ 我唔识噶， 糖子， 花生糖啦， 绿色嗰个系咩咧？ 笑口枣啊，马蹄嚟嘅应该，糖冬瓜， 啲糖物体咯， 糖冬瓜、 糖莲子、糖物体咯，我已经冇人 认识嗰啲系咩嚟噶？条条虾饼啊？ 阿田 唔記得咗佢有個名嘅，我唔記得咗，因為唔係我哋鄉下嘅嘢。 我就係見過糖冬瓜同糖蓮藕，以前屋企都仲會擺嘅，但係因為擺得 粉紅色同白色嗰啲就白鴿屎咯，我哋叫。佢好似魚皮花生咁啊，但係甜嘅，裏邊係有粒花生嚟嘅。 即係有少口咗啊！嗰啲咁，我哋有見過呢啲，但係就已經喺全盒上面。我個年代咧就已經係有上面嗰只啦，即係有花生，有利是糖，有總之嗰類嚇朱古力金幣嗰啲咁嘅嘢咧，就係我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已經係家家户曉都係依樣噶啦。 但 係 冇瑞士糖嘅，又話 有 佢上面有堆糖嘅， 一定要有瑞士糖 嘅，一啲啦，即係咁巧我揾嗰封冇嘅，即係都係新派噶啦。而家新嚟緊下面嗰堆咧，仲更加新派啦，有旺旺仙貝啦， 開心果， 有 KitKat 啦，有三個朱古力啦。 嗰啲係咪瑞士糖啊？ 係啦，上面嗰個係瑞士，係啦，嗰個下邊嗰個係瑞士糖啦。 Kickers 係咪個？唔係 Kickers， 唔係隔離嗰只係 Picnic 啊！ 嗰只唔係 Picnic 嚟嘅，三個 朱古力，唔記得咗個名， 係啦，三個朱古力，跟住就瑞士糖啦， 開心果啊， 中間係開心果。 哦， 呢個似我屋企嗰個喎， 呢個就即係而家去到，我覺得即係 current 即係現今嘅年代已經去。 因為咧右邊嗰只咧，佢嗰個保質限期比較短啊，屋企唔係咁多人食，特別我哋呢一代咧，真係我已經好少少，我會食下啲糖冬瓜啊，一粒粒嗰啲菜式嗰啲都仲會。食下，而家咧我細佬妹嗰啲咧九六九七嗰啲完全係咧， 其實我個年代已經冇食， 佢係繞過咯。 但係我瓜子我哋會食嘅， 瓜子會擺開咯。即係仍然係即係有個全盒，咁全盒入面咧就係全部都係糖嚟嘅，即係或者係呢個 係佢嗰啲 乜乜乜啊咁。 你譬如有老人家喺度咧，你一有人嚟拜，唉，懟個全盒俾人摳銀摳銀咁啊，啲嘢揾多啲咁樣噶嘛。 係啊係啊，咁但係就即係我覺得幾得意，原來全盒咧每一個年代都有啲唔同。 咁得意啊！佢冇兩個吉喺度嘅。 而家已经冇 啦，我屋企仲有噶， 唔系即系你摆两个吉喺上面系另外一样嘢啦。咁但系就得意咯，原来我冇谂过 封封利是落去嘅， 系啊系啊，会塞封利是落去。 过年啊嘛，利利是是啊嘛。 其实你，我想问一问，全盒连盒呢样嘢系究竟点嚟嘅咧？我真系唔知道。 好问题， 我谂住问你啫。 全盒都系过年，咁你乜都有啲啦，系嘛？盘满钵满啊， 即系类似盘满钵满。O K， 我哋啱啱够钟，不如讲一个下一集，我哋讲下啲新派年代。 下一节， 下一节啊，对唔住，下一节，下一 part。 喂，我哋又唔记得介绍自己， 唔紧要，而家我哋介绍阿夜奇啊 ，Hello， 我系先生， 系靓唔靓？ 系啦，喂，我哋下一节翻嚟再。